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，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，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。 听到的是电影《阿郎的故事》里面的一曲恋曲1990，唱歌的是罗大佑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当年录像厅的票价一般都是2块钱看三部电影，或者能5块钱包夜，一台电视，一台录像机，3-4排的凳子，一个小房间，最多居然可以坐30几号人。碰上喜欢抽烟的小青年儿，基本上呼吸都是属于困难的，但是就是这样的地方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也留下了关于某些抹不去的回忆。送上的歌来自梅艳芳，《夕阳之歌》，也是出自她跟周润发合演的电影《英雄本色》的第三部。 逝去的光彩不复还，情慈念难耐这一生的变幻，如浮云聚散，缠结这沧桑的眷恋，漫长就觉光阴褪减，欢欣总短暂未再返，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，曾遇上几多风雨翻，编织我交错梦幻，曾遇你真心的臂弯，伴我走过患难，奔波中心灰淡，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，一天想到归